《格林多人前书》第十三章。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，和能说天使的语言，但我若没有爱，我就成了个发声的锣，或发响的拔。我若有先知之恩，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，我若有全备的信心，甚至能移山，但我若没有爱，我什么也不算。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施舍了，我若舍身投火备份，但我若没有爱，为我毫无益处。爱是含忍的，爱是慈祥的，爱不嫉妒，不夸张，不自大，不做无理的事，不求己意，不动怒，不图谋恶事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与真理同乐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永存不朽，而先知之恩终必消失，语言之恩终必停止，知识之恩终必消逝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，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只是局部的，及至那圆满的一来到，局部的就必要消失。当我是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看事像孩子，思想像孩子。即使我已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。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，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，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。现今存在的有信、望、爱这三样，但其中最大的是